有一天你突然爬上权力的顶端，你会上瘾吗？ 会吧。 下流， 干嘛突然说我下流？ 哈哈，我是说这部电影《寄生下流》。 电影《寄生下流》讲的就是一个小人物被推入黑帮世界后，从不适应到慢慢沉沦，甚至享受下流人生的故事。 要保住命的话拿好 龙头棍，是浩烈临死前交给你的。 讲明显啊，他给我说还没有死啊。 由张伟成执导，李国煌护航，宋彪、戴希、Adeline 楚林、J 叶朝明、裴勇等演员联手演出黑帮是外壳，喜剧是伪装，笑着笑着却让人背脊发凉。 在这种时候你讲这些， 而且都不懂哈林哥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啊。 Steady Boom BB 的你，现在马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，详情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浏览国轩的 NY。 寄生下流2月17号全马上映，你敢不敢一起下流？ 国轩 Be Your On Track。